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511页倒数第四行，科判更十，香光普摄。下面是第42愿，切照十方愿。第43愿，宝香普熏愿。这一章，第21章有两愿。请睇经文，我作佛时，所居佛刹，广博严净，光盈如镜，切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，若不异者不取正果。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右边第42愿切照十方，广博者宽阔无边，严净者庄严清净，光盈者光明晶莹。光是自己本身放光，先叫光。明是光起作用，能照境界，这种叫明。光明两个字将体用都讲出来了，那种世界，那种世界放光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太阳放光，太阳是个火球，它的光是燃烧。科学家跟我们说，核子燃烧就好像核子弹爆炸一样，威力大到我们没办法想象。星球距离那么远，光照到地球来，还有这么高的温度，好像太阳这样的星球，不要说遍法界虚空界了，只是讲世尊的娑婆世界、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样的火球就不计其数。天文学家跟我们讲，夜晚我们睁开眼看到天上的星星全是太阳。为什么？本身不放光的我们见不到它，看不到，只有靠它本身放光我们才能见到。本身不放光我们能见到的星球就是太阳系里面的恒星。古老的时候，人都能知道 有金木水火土，地球、月亮，佢哋都系唔放光嘅，系受太阳嘅反射光。反射光嗰几粒星，古人观察嘅，亦不可思议。古人冇仪器，亦好聪明。点解啊？睇到嗰几粒星喺天上嘅位置唔一定，佢有周期性，所以推测出嚟嗰啲星星移动。放光嘅星星佢唔喐嘅，所以叫佢做恒星。睇唔到佢移动嘅迹象，其实佢移动，佢距离我哋太远。移动嘅速度虽然好大，我哋睇唔到。喺我哋一生有生之年，人生100岁，100岁佢哋移动嘅距离好细好细，我哋唔容易发现。现代天文学进步，有好多仪器侦测到，知道有啲星球佢哋嘅自转，佢哋嘅公转，能睇到啲，仍然仲系少数。咁同极乐世界嚟比较，极乐世界太殊胜啦。嗰度能唔去咩？唔去唔得嘅。无量寿经读一次，往生嘅愿望就加一分，对极乐世界、对阿弥陀佛嘅信心亦增加一分。我哋呢一日就冇白过啦，希望呢种信心与日俱进，日日有进步。愿心一日比一日坚固，绝对求生净土。读呢部经，学呢部经，就是想念乡下啦。极乐世界是我哋乡下，阿弥陀佛是我哋嘅依靠，唯一靠得住嘅亲人。比父母重亲，我哋同弥陀嘅关系，师生关系，我哋称佢为本师，所以呢部经日日要读，教日日要学，一日唔学，一日就疏远啦，疏远就好容易被外面环境干扰。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原因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信愿的心不定，时时被外面六尘境界干扰，干扰你就不会前进，不会前进就是退转。所以我们每日进得少，退得多，咁就係唔能够往生嘅原因。真往生，我哋呢个生命放下啦，身体唔好理佢啦，一心清廉，完全求佛菩萨加持，无病自然就好啦。呢种例子好多，我哋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。在我们这个年代，最近这几年，一心念佛，什么毛病都念好了，不是没有。为什么我们自己无效，我们自己条件不具足，那就是众受外面境界困扰，它干扰我们真接受，唔舍得呢个身体，唔舍得住嘅环境，唔舍得眼前种种事业， 问题出在这里，没放下了，真放下，效果不可思议。人哋能达到，我哋亦会达到。一定要有坚定嘅信心。我哋再向下睇，切照无微不显，无远不见，咁叫切照。微观世界，无微不显，无远不见，宏观嘅宇宙。而家物理学家确实向呢两个极端行，一个行天文，无远不见；一个行量子力学，无微不显。呢种系现前我哋见到科学家向呢两个方向发展。稀有念老引用《涅槃经》，《涅槃经》上讲，譬如水中生于莲花，非为稀有，唔稀有。水里头自然长莲花。如果讲火中生者是乃稀有，咁莲花就唔系喺水中生嘅，喺火中生嘅，咁先叫稀有。呢度系用比喻，极乐国土庄严清净，光洁如镜，照见十方。极乐世界呢种系佢殊胜嘅地方。世尊喺呢度同我哋讲呢句话，释迦牟尼佛讲嘅，极乐世界庄严清净，光明清洁，好似镜咁，照见十方。无论喺边度，喺宝树行间，或者喺七宝莲池，一切万物之中，都能照见十方世界。下面举观经上讲嘅，如观经中，观经中讲嘅，大势至菩萨，天观有五百宝花。大势至菩萨戴嗰顶帽，帽上有五百宝花，一一宝花，每朵宝花有五百宝台，一一台中十方诸佛正妙国土广场之上，皆于中现。大势至菩萨戴嗰顶帽，天观喺嗰顶帽宝花里面能见到十方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一切诸佛刹土都喺里面现上，都见到，而且睇得好清楚。到极乐世界，智慧焉能不开？佛道焉能不成？呢种现象喺十方世界未听过，故知彼土小大相容，广狭无碍，一无一尘，色界影照十方。无是我们身体每一条汗毛，尘是外面环境，每一粒微尘都有光明照见的功德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你见到的是十方世界。刚才讲过了，十方里头包括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全都见到。 那些众生讲嘢，你全都听到。边度嘅众生同自己有缘，你都睇清楚啦。有缘系佢肯听话，你能帮助佢往生极乐世界。冇缘嘅，你去接引佢，教化佢，佢唔摆喺心度，冇当一回事。所以话佛唔到无缘众生，但系佛关心佢，暗中保佑佢，加持佢。呢种系佛大慈悲心自然嘅流露，对无缘众生都系咁，何况有缘？我哋想发大心普度众生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做唔到啊！而家我哋见到极乐世界，睇到呢本书，呢本书里头讲嘅，你都记得清楚，你都睇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自然就想到十方世界嘅有缘众生，佢哋仲未遇到呢个法门，遇唔到呢个法门，学佛通途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劫先能成就。如果知道呢个法门，冇一个唔一生成就，咁帮佢就帮得大啦。呢种功德利益亦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就系冇办法想象。咁讲都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我哋以呢一生有限嘅光阴，好短促嘅时光，好好捉住，先求自己生净土，就能再帮助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有缘众生。无缘众生同佢结缘，就通通变成有缘啦。呢度系讲十方诸佛刹土，皆从中言，故至彼土，小大相容，完全系华严境界，广狭无碍。特别系讲到一无一尘，都能照见十方佛刹。往生论道讲，宫殿诸楼阁，观十方无碍。呢句同你讲得好具体，住嘅宫殿楼阁都能照见十方刹土，无障碍。换句话讲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即系我哋往生到一切诸佛刹土，一个都唔漏。同佛有缘嘅人，善根深厚嘅人，听到呢句话会汗毛直竖，法喜充满啊！我哋亦唔会再被外面境界诱惑，唔会被外面境界动摇。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边有唔成就嘅道理噶？谭莲法师讲得仲好，佢老人家《往生论》嘅注解里面讲：如净明镜，清净一尘不染嘅明镜，十方国土诸佛刹土系净土，系秽土，诸常 呢度系果上讲嘅，我哋常讲嘅十法界六道，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系净土，六道轮回系秽土，全都见到啦。净秽诸相，善恶业缘，一切色现。咁就係我哋讲嘅因果报应，一切色见亦通通见到啦。善因感善果，恶因感恶报，见到果唔知道因，见到因唔知道后果，咁叫愚痴啦。极乐世界能将业因果报通通现前俾你睇，睇多咗，睇清楚，睇明白啦。同世尊喺经上嘅经文合起嚟，一对照，一啲都唔错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法无所有。不境空不可得，你自然唔摆喺心度啦。唔摆喺心度就系唔受外面染污，唔受外面环境影响。无论系善因恶因、善缘恶缘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心上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咁叫真修行。我哋心要觉，念念觉，觉就系明白，明白就系唔俾外境所染，唔会将外面境界摆喺心度，咁叫觉。仲要将外境摆喺心度就迷啦，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，心境一如，心不可得，真心冇形相，冇物质形相，冇念头，冇心理现象，亦冇自然现象，通通冇，不可得。真心不生不灭喺边度？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任何一法唔离自性，自性就系自心，就系真心。离咗真心，边有一法可得？点解啊？一切法系心现嘅，佢嘅体就系自性，就系我哋自己嘅真心。真心现一切相。慧能大师《坛经》上讲嘅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要记住啊！所有一切现象是自心现的，自心可以现，不要被他呃到。怎么呃啊？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就被他呃到了。所以六根对六尘境界真修行，怎么修？修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如如不动，见色系咁，闻声亦系咁，臭香系咁，舌上味亦系咁，甚至意之法都系咁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佢系自性嘅性德，就系、是、智慧照住，智慧喺度观照。冇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迷啦，就将自性变成阿赖耶， 六道里面的众生，十法界里面的众生，无一不是这样。他六根接了六尘境界，用什么心？用八色五十一心所。在六道里面，这种叫凡夫。在四圣法界里面叫菩萨，权教菩萨，未明心见性。他用阿赖耶用德正，断恶修善用德正，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用错了，用得邪偏，不是中正，是偏邪，用阿赖耶。行善断恶修善，来生三善道受报，做作恶业来生三恶道受报，就是这样的。这就是六道轮回了。六道轮回里头冤冤相报，好苦啊，好可怜的。所以佛提醒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千祈不要跟人结怨。已经结了怨，过去今生结的怨要将它解开，解开不用求对方，求自己，自己心里头将怨恨放下，不再怨他，不再恨他，不再报复他，而且将自己日日修积的功德回向给他，来生再遇到的时候是好朋友，不是冤家对头，化解了。知道化解冤结，怎肯跟人结怨？这种是最可怕的事情，不跟众生结怨，众生跟我结怨，我不跟他结怨，用真诚心对待众生，用慈悲心对待众生，时时刻刻想着要帮助他。我们想到极乐世界，我亦帮助他们到极乐世界。我们真到了极乐世界了，无论那些人在哪一度，我们都见到他说什么，我都听到。我们在冥冥之中保佑他，加持他，帮助他远离恶业，这就叫修行，真修真做。所以真修行是在生活中修，在工作，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修行，修正所有的错误。错误的根源就是起心动念，它是根，它叫做根本无明。不起心不动念，根本无明蒙走了。这一条讲得很简单，不容易做到。哪些人能做到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能做到。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明心见性做到了。换句话说，真正做到他才能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在原教是初住菩萨，在别教是初地菩萨，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称呼，境界是平等的。经不读不得，年纪大了，来日无多，那很多大成经典想读 冇时间啦，想听冇人讲啦。呢种都系自己嘅业报，唔好怪人。咁点好？有办法。两土道师慈悲到极处，我哋此土系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西方世界系阿弥陀佛，慈悲到极处，用信愿持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就能往生。只希望你能做到念佛唔间断，一句跟住一句，无得一心不乱，亦能往生。呢种例子太多啦。呢个方法世间每个人都能做到，同贫贱富贵冇关系，同有冇文化亦冇关系。海贤老和尚为我哋做出最好嘅榜样。来佛子三个人，加上佢附近嘅老德和尚，四个人都唔识字，都未读过书，有善根，本质好。好喺边度？通通都系老实听话真干。呢三个条件佢哋四个都具足，四个都成就，成就不可思议。欲知时至，自在往生，表演俾我哋睇嘅，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我哋读《来佛三圣永师集》，唔可以白读，佢系我哋现前最好嘅榜样。黄念祖老居士，我哋最近花咗唔少人力物力，将佢老人家最后嗰次讲演《静修智要报恩谈》整理出嚟啦。我听咗几十次，太好啦。喺短短几日，佢讲嘅内容包括释迦牟尼佛一生讲嘅大乘小乘显教密教，在中国的宗门教下，全部都在那次讲演中讲清楚讲明白了。我们对净土有任何疑问，答案全部都在里头，太难得了，真正是末法时期第一法宝，对我哋学佛，对我哋修净土帮助太大啦。我希望同学多读，读书千篇其义自见，自见你就全明白啦，完全通达啦。无量寿经系我哋嘅根本，世尊弥陀赐俾我哋嘅，我哋要珍惜，我哋要全心投靠。念老嘅报恩谈可以话将我哋所有疑虑全部解释清楚啦，真正叫你断疑生信。来佛子嘅永师集为我哋做正传。海贤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、老德老和尚，再加上贤公的母亲，在家居士 86岁自在往生，四个人同我哋做证啊，事转、劝转、做正转、三转法轮，通通具足啦。我哋能讲冇福报咩？你细心谂下，福报比边个都大。我哋上一代嘅人，我哋老师嗰一代，冇报恩谈呢本书未出现，亦冇永思集，就连呢本汇集本，有啲人知道唔多，少数读过呢部经。念老嘅注解未见过，念老注解晚年出版嘅。我嘅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冇见到，諗下我哋嘅福报有几大呢？嗰啲典籍稀有难逢，我哋全遇到啦。下面你睇念老引华严经经文，譬如明镜发光、金玻璃镜，与十世界等于比镜中见无量刹，一切善串、一切众生、地狱恶鬼，若好若丑，形类若干，悉于中现，比我哋前面讲嘅仲详细，讲尽啦。在极乐世界一无一尘，它起的作用和华严经上的比喻非常相似。光形如镜这句经文不可思议，令我们的六根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凡夫啊，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令我哋嘅六根，虽系凡夫六根起嘅作用，同地上菩萨无异无别，咁就不可思议，亦系为我哋证明。前面我哋读过第二十愿，作阿惟越智菩萨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阿惟越智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实报庄严土，一般称为法身大士。到极乐世界是这种身份，真正的弥陀弟子，十方诸佛都尊重，见你是弥陀弟子，尊敬阿弥陀佛，对弥陀弟子亦就尊重了。我们能在一生中证得无比的幸运，这个机会能不掌握住吗？以上经论皆明，通通都说明光形如镜，切照十方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之意，都讲呢一句。众生指极乐世界与十方一切众生，若见极乐，切照十方之上，悉皆生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，此心稀有，如火中炼，故云生稀有心。点解啊？见到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都有切照十方嘅功能。一毛一尘最细嘅，喺树间；一花一叶；一草一木。七宝池里面任何一朵莲花或者一瓣莲瓣，都能切照十方，比我们现在的手机更方便。 手机仲要用电芯，记录世界唔使。树叶随便攞嚟就能睇到十方世界，能睇到一切众生喺度做乜嘢，妙极啦！所以色界生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，菩提心发得圆满啊，发得足啊！我哋读到呢度，个心要观想。观想对自己嘅信愿行带嚟加持嘅力量能量，因生此心，呢、这个心太难得啦。故诵译俗曰：不久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久系时间，速成系你功夫啊。你正当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是法身菩萨正得的。严格来讲，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四十三愿，宝香普分愿。前面讲色眼所见的，而家同你讲宝香鼻所闻的。请睇经文，呢一章二十二章亦只有一愿，就是第四十三愿。我作佛时，下从地制，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，池楼花树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香合成，其香普分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以者不取正觉。念老的注解讲，又第四十三愿，宝香普分愿，会说到有一段文，为此界，此界是我们现在住的世界，这个地球，金银虽发挥，挥是光辉，金银没有污染的时候，将它擦干净，它亦能放光，但是没有香味。煎檀是香的名称，我们叫檀香，没有这种香味。沉是沉香，蛇是蛇香，沉蛇虽熏覆，有香熏覆，无珠玉之光，那些宝珠宝玉没有这些光彩，它只有香没有光。极乐世界一切万物通通放光，还通通放香气。今极乐中一切万物严净光丽，庄严清净，光明华丽，又妙香熏覆，普分十方，广作佛事，故称奇妙，真奇妙。极乐世界的宝香，普分十方世界，我们闻不到，点可以讲普分十方？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提出来，我相信有同学会同我讲，他闻到了。不是时时闻到，不是日日闻到，偶然闻到一次。 仲未必系冇办法确定系极乐世界嘅宝香。点解啊？天人身上放香，如果天人喺我哋天上经过，我哋同佢有缘，佢会暂时喺度停过一两分钟，佢身上嘅香气就闻到啦。呢种情形，初发心嘅时候，心真诚、清净，呢种系缘。呢个缘系佛俾你闻到，增长你嘅信心，等你唔怀疑，等你唔退转。所以我哋初学佛嘅时候，时时闻到异香，唔知嗰啲香从边度嚟嘅，附近周围冇人点香，香从边度嚟？我自己有呢种经验，初学佛嘅时候时时闻到，我好似喺31岁嗰年，我离开工作去忏云法师嘅茅棚，同佢住咗半年，以后去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去啦。忏云法师曾经问我学法有冇感应，我同佢讲好多次，唔止一次，时间好长，好几分钟，唔系一两分钟就冇啦，好几分钟。佢就同我讲，佢里头有两种，一种佛加持，就是阿弥陀佛加持，就呢一愿宝香普分愿嘅加持，帮助你信愿，帮助你断疑生信。另外一种天人，因为你喺度读经，你喺度念佛，你喺度拜佛，虽然冇点香，但系香气非常浓，周围嘅邻居都冇人点香，咁香从边度嚟？有时天人从呢度经过，见到心里头生欢喜，喺度停留下，我哋闻到嘅香气，佢同我讲香气嘅两种来源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呢种系最普遍嘅，好多好多初学嘅同学都遇过。心如果真诚，心如果清净，具足真诚清净恭敬心会遇到。如果有怀疑，唔恭敬唔真诚，心唔清净遇唔到。唔系遇唔到，就系你冇感。我哋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护法神亦有应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，极乐世界呢句经文要记住，一切万物严净光丽，又妙香芬福，普分十方，讲作佛事，故称奇妙。呢啲系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嘅地方。我以前喺美国，20几年前，有一日夜晚，月光非常好，我哋喺台湾一个同修陈大川屋企，佢花园好大，喺花园度乘凉，忽然闻到妙香，我哋有5、6个人通通闻到，时间有3、4分钟咁长，我哋讨论紧佛法，我哋都諗嗰啲香系天人从嗰度经过，见我哋喺度讨论佛法，佢停留咗一阵，身上放香，通通都能帮助我哋信愿增长，咁先清妙啦。下面如 华严经欲向长者云，呢句喺五十三参，长者讲：阿那婆达多池边出沉水香，名莲花藏。嗰、那个池喺喜马拉雅山，池里头有沉水香，我哋中国人叫沉香。若烧一丸，如麻子大，麻子系芝麻，好似芝麻咁大，咁少少啫。你烧好似芝麻咁大一粒，香气普熏，焰浮提界，众生闻者离一切罪，戒品清净。呢啲香嘅功德几殊胜，香气普熏，焰浮提界。焰浮提大概就是指我哋住嘅呢个地球。众生闻者离一切罪，呢句是说明香嘅功德不可思议。下面跟住讲，雪山有香。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，终年积雪，称为雪山。名具足名相，嗰种香个名唔叫沉香，叫具足名相。若有众生求此香者，其心决定离诸染着。呢几句都是华严经上讲的。下面又讲罗刹界中有香，名海藏，其香但为转轮王用，转轮圣王他用的，其他人攞唔到。若烧一丸，香气所熏，王及四军皆腾虚空，游子自在，有咁大嘅威力。呢、这个天王，王系指转轮圣王，转轮圣王带住佢啲天兵天将，通通升空啦，喺天上游子自在，又系游行，只系停止。佢能停喺天道，喺善法堂中有香。善法堂系脱离天主宫殿，我哋中国人称玉皇大帝，佢嘅殿叫善法堂，佢嘅香叫香圣庄严。善法堂香圣庄严，若烧一丸，分俾天众，普令发起念佛之心。念佛法门不可思议，确确实实，十方诸佛在遍法界虚空界遇到有缘人，第一个就是教他这个法门，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法门他不接受，他有障碍，再讲其他法门跟他宿世修学相应的。一般时候最普遍的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这种是最普遍的。一切诸法无话不教众生念佛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圆满成就，道理在这里。虽夜摩天，通常我们叫夜摩天，将虽省略了。虽夜摩天有向，明正壮盛，若烧一丸，分俾天众， 莫不云集比天王所，恭敬听闻王所说法。这个是讲欲界六层天。你看夜摩天，夜摩天比偷离天高，善法堂是偷离天，烧一丸，正藏圣香烧一丸，天上大众都闻到了，好快去夜摩天王道集合，听天王说法。下面道率天中有向，名信道波罗，于一生所系菩萨座前，这个一生所系就是弥勒菩萨。若烧一丸，兴大香云，遍覆法界，普遇一切诸供养具，供养一切如来道场菩萨众会。下面仲有妙变化天有向，名夺异性，就是第五层天，叫化乐天。妙变化叫化乐天，一切受用随心所欲变化而成，它有向叫夺异性，这种香烧一丸，于七日中，那些香的气味时间很长，七日七日中，普遇一切不可思议诸庄严具，天越往上去福报越大，化乐天，化乐天在上是他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一切受用具是第五天，就是化乐天供养的，不用自己去变化，化乐天通通都想到了，那些都是华严经上的经文。上述世间诸香，这里讲的是欲界天，且有如斯圣用，有这么好殊胜的德用，何况弥陀如来本愿所现，乃法界万德之向。我们要知道往生到极乐世界完全是沐浴在极乐世界宝香之中，光离不开你，香亦离不开你，帮助你成就一切自行化他的佛事。下面念老友人维摩经香积佛品，以是维摩诘问众香菩萨：香积如来以何说法？维摩居士在家佛：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印度同时两转佛出世，一个示现出家佛，释迦牟尼佛；一个示现在家佛，维摩诘居士。所以世尊的弟子目犍连、舍利弗、大迦摄那些大弟子见佛顶礼三拜，又绕三匝，他们去见维摩居士，维摩居士说法， 他们去听经，对维摩居士亦是顶礼三拜，又绕三集，同对释迦牟尼佛的礼节完全一样。这种是佛法里面讲的师道。你虽然是出家的罗汉、出家的菩萨，现在那位居士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是在家佛。菩萨见到佛，哪有不顶礼的道理？哪有不诱扰的道理？佛法重师道，他是老师的地位，我们就要向他顶礼，就要向他礼拜，他代佛说法。恭敬心从这里表示，亦是表法给大众看。正如印光大师讲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，没有诚敬，佛菩萨来教你，你亦不会开悟。没有人教你，你有真诚心、恭敬心，亦会开悟。你看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千遍是功夫，你有真诚心，用清净心、恭敬心，那一千遍下来，说不定豁然大悟，所读的那些经文意思全明白了。明白之后怎好？找人印证，找个人证明，找老师，你将你所感悟的全部讲出来，师父同你岌头，没错，证明你真开悟了。那个人就是你的传法师，你是他的法子，他是你的真正师父。好像慧能大师，他是听五祖讲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豁然大悟。这种是什么？五祖传给他的是金刚经，他开悟了。开悟讲出那五句话，那五句非常重要，将整个佛法都浓缩在里面了。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？他讲出性是清净的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一切法都是生灭法，自性不生不灭，它不是生灭法。凡是生灭法都是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所以能生能现万法的自性是真的，所生的万法是假的。为什么？所生的都有生灭，自性是不生不灭的，人人都有，个个不无，而且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才艺、无量相好，通通不用到外求，外头求不到。自性本自具足，只要见性，通通现前。慧能从哪里学呢？本自具足嘛。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，讲这么多经，谁教他的？本自具足。所以世尊在世就将本自具足表演给我们看了。我们没有看出来，神通变化通通是本自具足。为什么要修定？后面一句本无动摇， 智性从来冇动过，从来冇摇摆过，呢种系乜嘢？呢种系定，智性本定。所以你修定，你先能见性，先能开悟。你心有动有摇，唔会开悟。读书千遍嘅意思系乜嘢？心定啦，一千次读落嚟，冇读错，冇读漏，恭恭敬敬咁读，聚精会神，冇动摇。所以嗰、那个读书千遍系修定，定能生智慧，能大彻大悟。后面讲自性嘅作用，除上面呢五种状况之外，佢能生万法。成个宇宙从边度嚟嘅？自性变现出嚟嘅。自性点变嘅？自性随缘变嘅，随缘现相，缘断咗啦，相就唔见啦。缘无量无边，所以佢现嘅相，诸佛刹土无量无边，经常讲得好啊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是讲变化。诸佛刹土里头有同有异，同是心现的，异是识变的，就是妄想心想生。心想是识，心想生十法界，生六道轮回，冇心想生十部庄严土。因为十部庄严土里面嘅人都系发生大事，发生大事梦明断尽啦。梦明系乜嘢？起心动念。嗰啲人六根喺六尘境界上，佢唔起心唔动念，所以叫十部土。唔起心唔动念，平等法界，冇差别。点解仲有四十一个等级？华严上讲嘅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咁唔系有差别咩？冇差别中有差别，差别中无差别。点解呀？佢真嘅冇起心动念。咁等级从边度嚟嘅？无明断咗啦。头先讲过唔起心唔动念，习气未断。习气唔容易断。佢带住无始无明习气，多少唔同。带得多嘅品位就下，带得少嘅品位就上。嗰、那个无明习气最细嘅一分习气断尽，佢就成佛啦，就回常寂光。十部庄严土亦唔系真嘅，只要有无明习气喺度，就有十部土，能生万法。是这个意思。阿赖耶好厉害，将十部土变成方便土。方便土就是十法界，再将方便土变成六道轮回，就这么回事了。这些是大乘佛教讲的。所以一切法不离自性，智性是一个，我们相信古圣先贤都是无私自通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所以讲出来的教经典，你细心去 观察去研究大同小异。用佛教的眼光来看，释迦是佛，完全通达明了，无障碍了。耶稣亦是佛，摩西亦是佛，穆罕默德亦是佛。穆罕默德不识字，未读过书，但是他能讲一部古兰经，古兰经是他讲的，人地记录，成为伊斯兰教主修的经典。同佛经一对照，大同小异，通通是开悟的人。人真正要相信，人会开悟，无师自通。那些人都是无师自通的。我们对他有信心，我们如果遇不到老师，亦能自通。点通法？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得了。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演通了。他得一心不乱，得事一心不乱，得理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全通了。他正得的理一心和慧能大师的境界平等，和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夜睹明星开悟的境界亦是平等。古圣先贤为我们做出榜样，我们现在遇不到善知识，好老师都走了，这样说明众生福好浅，感动不到。佛菩萨住世，佛菩萨住世，众生要有福报，众生要善良，先能感动。众生心行不善，圣人都走了，在这个世间亦隐没了，他去住山窿了，你找不到他。我们看最后那段，维摩居士问众香菩萨，众香菩萨是香积佛的弟子，他问香积佛用什么说法比菩萨若，我土如来无闻自说，那个国家没有文字，说法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，他们闻香就得了，就开悟了。界定为三学都是闻香成就的，实际上每一个尘、六尘、每一种尘都有这种能量，见识能开悟，听音能开悟，闻香能开悟，尚未能开悟。为什么？我们调转来想想，为什么会不开悟？因为你染着尘缘，所以不开悟。见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顺自己意的就起贪念，你喜欢的，不喜欢的你就讨厌，你已经堕落在尘缘之中了，所以你不开悟。点先会开悟？见识睇得清楚，睇得明白，冇起心动念， 就开悟啦。唔起心唔动念，你睇，唔起心唔动念系定啊，因定开慧，起作用系智慧现前，唔系外增。外增系烦恼啊，凡夫六根接咗六尘境界，都生烦恼，唔系贪爱就系怨恨。所以佢唔开悟，圣人六根接咗六尘境界，通通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唔分别，唔执着，眼见色系咁，耳闻声又系咁，鼻嗅香亦系咁，舌尝味亦系咁，香即觉系收舌尝味，佢用香饭做佛事。你去香积如来道，香积如来请你食饭，一食饭就开悟啦。点解？就喺食饭嘅时候，利唔俾味尘所染，对味尘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唔分别，唔执着，修定喺呢上面得定。由定生慧，咁开悟啦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法门都能开悟，只要你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唔分别，唔执着，得啊。咁一开悟，就去华藏世界啦。呢个系释迦牟尼佛嘅地盘，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嘅十部土，华藏世界。如果系念阿弥陀佛嘅，就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，生十部土。佢系真嘅，从根本断咗啦，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有，唔分别唔执着得。是菩萨，有起心动念，冇分别执着，佢能放下。再低一层嘅，有分别冇执着，咁系咩人？阿罗汉。如果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通通有，就系六道凡夫。佛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啊！我哋要听懂，要时时感观想，要将佢落实喺日常生活中。着衫食饭，至少我哋要学唔执着，随缘，咩都好。咁系咩啊？阿罗汉嘅境界，小乘境界。真正做到唔执着，执着呢个念头冇咗，就正果啦。大乘初信位嘅菩萨，小乘须陀洹。呢段经文后面仲讲，菩萨各各坐香树下，闻思妙香，即获一切德藏三昧。你睇前面系律行。律是戒律，行是定，这里开智慧了。今极乐妙香，亦复如是，功德无边，普分十方，广作饶益，能令闻香众生皆修佛行，尘怒垢杂，自然不起。极乐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，其香复熏十方世界，皆显世事无碍法界，完全是华严境界。我们要知道四十八愿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， 我们认识不清楚，所以功夫不得力。认识清楚之后，想去的心就好急，我一定要去，对这里真的肯放下了。现在对这个身，对这个环境放不下，就是你去不到的原因。你真想去，真放下，用真心待人，用真心接物，用真心处世待人，真诚心啊！真心是点的，十善业道就是真心，守住十善业道就是真心，用真心就是戒律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